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16。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河南强降雨造成超过930万人受灾，58人遇难。 全国第一个针对老年群体的沉浸式防骗展在京启动。 台风烟花将于今天登陆浙江沿海，江浙沪地区上百趟列车停运，大量航班取消。 东京奥运会第一个比赛是中国代表团夺得3枚金牌。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以来，郑州、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河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16号以来，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河南本轮强降雨造成全省137个县市区、1373个乡镇超过930万人受灾，58人遇难，5人失踪。其中，郑州市56人遇难，5人失踪；开封市1人遇难，漯河市1人遇难。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连日来，多地多部门联动，加快恢复河南生产生活秩序。目前，郑州市移动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郑州主城区停水的小区已经恢复96%。预计今天，郑州全市供水基本恢复正常。 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到河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69趟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全国第一个针对银发群体的沉浸式防骗展事前在京启动，同时蓝马甲行动也第一次进入北京社区，同步开展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1层中庭，一个名为档案馆的展览里，通过电话原因再现了近百种各类骗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观。蚂蚁集团安全部总经理朱志晓介绍，档案馆的档取自上当的当，展览照顾老人及特殊人群的参展体验，放大了字体，增加了互动，可以让人更加直观地了解骗子的本来面目，遇到类似案例就会提高警惕。 我们有一些素材其实是通过国家反诈中心收集的一些案例。 蓝马甲北京进社区活动也宣告开启。蓝马甲是在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等指导下，由支付宝发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志愿者行动，主要提供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吉庆里社区居民景阿姨在参与活动后说， 这几年这个骗老头老太太钱确实是不说10万20万，有的说是拿房底下说给你一个高额的利息，完了让你去敬老院，人呢他经不得诱惑。我现在总结着，不要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科技体育事业部部长助理张忠伟介绍，后续蓝马甲将通过社区讲座加驻点答疑的模式提供服务。 整个的一个志愿者是以大学生志愿者为主，暑期的时候同时补充了我们的社会志愿者。北京陆续会开展100个社区，已经招募到了100多名志愿者，未来会扩展到200多位来服务整个北京的地区。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周末游玩的好去处，作为朝阳区滨河文化带项目之一，亮马河烟沙桥到朝阳公园段在本周末正式通航，公众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夜景，观看全国首创的闸式光影秀。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亮马河游船航线全长 1.8 公里，从燕沙桥起航，在蓝色港湾码头靠岸，两岸的商业设施和河面上的桥体都进行了亮化设计，夜间水面波光粼粼，光影交融。市民王先生受邀先期体验游船路线，他家就住在岸边的枣营北里。 原先这亮马河就是一个臭水沟，我们住这个岸边的这个楼上吧，我们就晚上都不敢开窗户。清淤以后呢好一点了，但是就是两岸这个景色很不好，拆掉了两座桥，又新建了两座桥，坐着这个游船，哎，我们这里简直就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感受着这个河水的清凉，看着这个两岸的灯光，江南才有的那种美景吧，在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 游船经过博公闸市，将停靠15分钟，观众可以欣赏到一场依托激光投影和高端音响设备打造的光影秀，了解亮马河的历史沿革和大运河文化带的故事。游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李森表示， 充分的挖掘两岸的这个核心的载体，比如说我们的岸线、船闸、朝阳公园里的中心岛剧场、北湖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用光影讲述故事的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们的游船呢，是在整个设计风格上偏于现代、时尚、国际化。 游船行进到朝阳公园时，夜间的贝壳剧场将在光影特效中幻化成一颗珍珠，让游客感受北京夜色之美。朝阳公园公司副总经理谢强告诉记者， 朝阳公园的环湖的岸线的景观，包括呢贝壳剧场景观亮化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对于我们朝阳公园的夜经济是一个繁荣带动。 亮马河游船项目本周六正式通航，运营时间为早10点到晚10点，共有2种不同规格的游船供游客选择。 继续来关注，八达岭长城景区疫情期间每天的最大限制客流为48750人次。景区昨天发布消息，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预约门票已经达到39000人次。景区启动黄色预警，提示游客预约门票成功后再登长城。 中山音乐堂主办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本周末启动紫禁城听戏板块，包括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在内的7场演出将与观众见面。具体曲目包括昆曲《西厢记》、评剧《花为媒》等。 接下来是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浙江舟山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本次台风恰逢天文大潮期间，风雨潮三重叠加，预计将为江浙等地带来巨大影响。 各地各部门加强防范，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国家防总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工作组奔赴浙江、上海，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 交通运输部于23号晚上8点启动防御台风2级响应。昨天，浙江暂停沿海191条客船航线，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同时东航、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已经提前取消了今天在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大量航班，提示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等方式查看相关免费退改签政策，办理变更手续。 铁路方面，24号到29号，杭深铁路宁波到温州段、金温铁路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其中112列列车停运，1列列车缩短运行区间。铁路部门表示，停运列车车次及时间等相关信息以车站公告为准，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最新疫情。7月23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这些新增的感染者都是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 另外，从昨天起，南京市江宁区新增3处中风险地区。目前，南京江官区共有高风险地区1处，中风险地区23处。 7月22号到23号，广东中山、辽宁沈阳、安徽和县、江苏宿迁各报告1例与南京相关的无症状感染者。昨天0点到20点，辽宁沈阳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四川省绵阳市昨天通报，23号当地在对来自南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排查当中发现1例确诊病例， 从昨天起，绵阳市一处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止到昨天，南京疫情已经关联五省五地。 再来说说教育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决定，北京等九个地区是全国试点地区，在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 意见要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学校可以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奥运速递。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正式开赛第一天，中国军团开门大吉，不仅夺得赛会首金，而且以三枚金牌的数量暂居金牌榜首位。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发自东京的报道。 7月24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第一比赛日，共进行了24项比赛，产生11枚金牌，两个项目诞生新的奥运会纪录，其中包括中国选手。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三位女将杨倩、侯智慧和孙一文为中国代表团连夺三金，分别在女子射击10米气步枪、女子举重49公斤级和女子重剑个人赛里夺冠。特别是侯智慧，6次试举6次成功，在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都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第4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庞伟在男子射击10米气手枪比赛里再获一枚奥运会铜牌。同样4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吴静玉在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比赛中未能进入4强，但作为2届奥运会金牌得主，里约奥运会后成为妈妈的吴静玉又坚持5年站上奥运赛场，值得钦佩。赛后更是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亲自到场慰问。除此之外，这一天女子赛艇4人单桨预赛，中国队成功晋级决赛，许昕刘诗雯组合出战，轻取对手继续前进。网球女双比赛里，中国金花杨昭萱和徐一凡通过第3盘抢食惊险晋级，而中国女足则在第2场小组赛面对赞比亚队时大比分领先后被对手以4-4逼平。 那么今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中国有望在哪些项目上夺得金牌呢？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7月25号，跳水梦之队将开始在东京的表演。下午2点开始的女子双人3米板将有望开启梦之队的夺金之旅。射击赛场，林月美和江冉欣将出战中国射击队的金牌项目女子10米气手枪，杨浩然将继续向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发起冲击。侯智慧之后，中国举重队也将继续挑战男子61公斤和67公斤2个级别的赛会纪录。而作为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旗手的跆拳道选手赵帅，将在时隔4年组别升级后争取个人奥运2金，而他的旗手搭档朱婷则将领衔中国女排迎战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对手土耳其队。比赛会从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25分开始进行。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时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0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市文物局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 今天早上7:35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还没有对外售票，环球城市大道商业设施正在进行内部测试。 近期一只金毛犬在托运过程中死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也揭开了宠物托运行业的隐秘一角。狗主人托运金毛犬 Siri， 但是呢，托运公司擅自把空运改成了陆运，造成金毛犬中暑死亡。 对此，托运公司表示赔偿一只金毛犬或者赔偿6000元。宠物主人表示不接受，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那么这起事件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担责主体都有哪些呢？托运公司是否涉嫌民事欺诈或诈骗呢？今天中午12:20，新闻天天谈将为您详细解读，敬请收听。 奥运会108年来第一次更换格言，变成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7月23日晚上，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本届东京奥运会都有哪些非比寻常的特点？赛场内外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中国元素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北京地铁试点便利店开始试营业，京城下周天气趋势如何？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媒体速览。 新京报聚焦，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今晚启动。北京青年报反映，城市滨水慢行路将通往城市副中心。 央视网关注，吉林长春一处物流仓库发生火灾，造成14人死亡，12人重伤。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近日宣布，从今天起暂时免收 ATM、 自动取款机、同城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 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从今天起将 ATM 同城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统一降低到每笔3.5元，并且对助农取款等业务予以免费。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6摄氏度。今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间断性的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最近降雨频繁，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活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6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35，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0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赵龙、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小区附近一夜之间建起通信基站，居民反映没有提前公示，质疑辐射危害。 大伙儿哈就全都特别反对，要求把它拆掉。 追踪报道，顾客反映餐厅饲养小浣熊招来生意不安全，属地予以回应，专家给出意见。 看他的检疫证明，看有没有防疫的，或者没有一些传染病啊什么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朝阳区卡布奇诺等小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小区附近竖起了通信基站。由于距离居民楼很近，他们担心会有辐射危险。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前往调查，来听报道。 这就是那一个信号塔。 这个是信号塔是吧？ 对对对，走过去瞧瞧吧。 卡布奇诺小区居民林女士所说的信号塔是矗立在卡布奇诺小区西北侧一个停车场内的通信基站。这台基站将近十层楼高，是一个圆柱体，根部最粗的位置直径超过一米。记者观察发现，这台基站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周边也没有任何标志。林女士告诉记者，这台基站是突然被架设起来的， 12号左右吧建的。那天也是下雨，我那天起来，我说头天都没看到有，后边我那天在站着窗户根把窗帘打开，我一看是个信号塔呀。 将府家园小区位于卡布奇诺小区北侧，也紧邻这个被竖起基站的停车场。居民高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基站是在夜间架设起来的。 它这是一夜之间就起来，我头天晚上还没见呢，前半夜我看着我还没有呢，后半夜起来的。结果我们早晨起来，我们这帮老太太一看说，嘿，正好出现点东西。 附近居民称，在通信基站建立之前没有征求周边居民同意。 至少说你要告知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突然一下就起来了， 连告知什么都没有，就让人家不可理解。 居民表示，他们之所以反对通信基站建立，是认为基站距离居民楼太近，有辐射。卡布奇诺小区居民林女士指着小区124号楼说：“ 我们这小区住这儿，离这个楼124号楼多近？我感觉有辐射。” 记者目测，通信基站距离卡布奇诺小区124号楼有30多米。将府家园小区的高女士也表示：“ 你这个是107，这108，离它最近。大伙儿哈就全都特别反对，要求把它拆掉。” 记者看到，通信基站离将府家园小区居民楼也不足百米，这台通信基站到底是谁建设的呢？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产权方的任何信息，记者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咨询：“ 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这几天了？ 这是谁建的？ 这我还不知道。” 在居民区附近架设通信基站，到底会不会对居民产生危害？记者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一是要核实它的距离超过30米就属于合规。”因为一般塔高都是30米，就是它一个倒塔距离的问题。其次是那个对于辐射问题来说，通信基站呢，它都是以那个毫瓦算的功率，它那是那个国际标准1/10。我这么给你解释，如果信号不好，反而你手机对身体的辐射会更大，因为手机会一直在找网。你开电视的辐射都会比基站的天线的辐射的功率大多了。 那么，如果居民有疑问，该如何反映问题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辐射的那种污染，那些都是跟环保局。 于是，记者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热线12369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好的，咱们会向属地政府去调查处理这个事，看怎么处理。 在实地调查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属地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记者在通信基站的铁架上看到，将台乡人民政府综合执法队7月16号曾贴出一张告知书，其中称，综合行政执法队近日接到群众举报，位于卡布奇诺小区停车场的信号塔涉嫌有建设违法建设行为，遂依法进行调查。该建设人、管理人务必于2021年7月19号17:30携带相关审批文件材料到本行政机关主张权利接受调查，提出陈述申辩理由，并改正违法行为。逾期不主张权利又不拆除违法建筑物，本行政机关经依法调查认定确属违法建设的，将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强制拆除。将台乡政府目前调查结果如何？这处通信基站是否会被拆除？7月23号，记者致函将台乡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将积极了解情况。不过，截止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基站的安装是否合规？后续又将如何处理？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曾经在6月20号报道，青年路嘉义青年会底商有一家日式餐厅，以养殖的动物小浣熊作为主题招来顾客。但是小浣熊的物种习性是否适合家养，餐厅内饲养动物有没有卫生和防疫安全等问题被顾客提了出来。 就是吃饭的人你可以就跟他互动， 不知道这个浣熊是不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然后第二个就是饭店里的这个员工啊，可能他都会有一个防疫证啊，或者是健康证什么的，那这个动物他有没有这个证件呢？ 据此前报道，餐厅内有3只小浣熊，2只被养在玻璃房内，顾客可以在橱窗外观看，也可以进入屋内投喂，而第3只在每周末的活动日会在店内巡游，和客人近距离接触。报道播出后，对于居民担忧的卫生防疫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属地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食药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前往现场查看。